我说你这一车菜到底有多少啊？ 你要买多少啊？ 我呀，我全包圆了。我 你家也吃不了那么多呀。 就是吃不了啊，吃不了我扔了它呀。我不是有钱吗？我 有钱呐，买前门楼的去呀。 你好大爷， 买菜来了还是买别扭来？ 我呀，我什么都买。 都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摆臭谱。 哎，就是客气点啊。 哎，你这是买菜来了还是难为人家来的来 了？ 谁 呀？ 不 去 啊！ 不 聊 了。 回商店我批评他，你不是想买菜吗？ 对， 先给您腰啊。 不行不行，那不行。 快点腰，刘经理 腰啊。 刘经理，他等富贵想买菜，他不排队，您先问问大家伙的意见吧。 就是不行，这种人。哎，我听什么意见呀？我不买了，我不买了， 这哪成啊？ 你真讨厌！ 回家去，干什么不成？跑家门口给我丢人现眼！ 我还没完成任务呢。 这事儿不赖春秀，赖富贵香不讲理。 就是， 赖富贵香。 他这是自作自受，防着高中不考，受这份洋罪。我不能让他干下去。 这孩子，别难过啊！ 街坊们，快来买菜吧，现在开始卖菜了。 来来来来来，排队排队排队排队。 家里边又唱了《空城计》了，哎，哎呦，